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別，我係蕭猶如。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係 HK Peanut .com， 我係譚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红尘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 哇， 正啊！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疼疼，扭扭条腰即是真疼疼。随之拍揽肉汤上巾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扭机扭下几运动，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好啦，嗱，翻到嚟啦，咁啊就头先讲到啦，就其实嗰个民情系咪会逆转咧吓？咁啊，因为其实琴日嗰个岭大学嘅集会啦，其实都开始多翻啲人，即系你话类似呢啲都，咁啊都有400多人咁样样，咁啊就即系我觉得嗰个成个香港嘅气氛咧，其实系即系系极端得。即系越嚟越犀利， 即系建制派咧，而家已经系肆无忌惮， 肆无忌惮， 撕破面皮， 甚至乎你而家见到咧 now 咧，其实即系喺琴日啦吓，咁佢就放咗风出嚟啦，就喺两会咧就收到啲风，就系话而家咧其实林郑啊已经被即系勒令要求系咪，即系喺佢任内咧就推行呢个23条咧，因为其实佢而家咧 佢都冇得避噶啦， 时间其实剩翻唔多啊， 喂当日。我估其中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原因，点解唔揀胡须仔？就系因为 个 agenda 就要立23条啊嘛。 冇错， 嗯， 即系对胡须仔嚟讲，你阿爷系比你自己胡须仔更清楚你自己嘅性格。 嗯， 即系老共清楚我嘅性格，比我自己更清楚，或者你身边嘅人更清楚，因为佢系有好多唔同嘅 studies 咧，去好立体地咧系分析你嗰个人嘅。其中一样嘢，胡须仔以佢嘅工作嘅作风同埋佢过去嘅工作经验话俾老共听，佢唔系甩你底嘅，而系 hea 啊，尤其是喺啲咁嘅问题里边咧 hea 咗你，搞到咧差唔多咧，嗱佢做10年大镬咯，立唔到23条，咁我揾你嚟托啊！ 唔系呢个就系佢 remind 翻佢真即系曾荫权嘅经验啊嘛，即系佢揾翻呢一个曾俊华，其实佢哋好重视一样嘢就系、是，喂大佬，我揾一个唔系自己有，唔系共产党党员嘅，咁但系佢系咪做到嘢先？佢系咪想做？系咪做到我想佢做嘅嘢先？因为而家即系今届嘅政府开始啦， 所以佢系 best candidate 嚟讲嘅，对老共嚟讲，第一佢有港英殖民地嘅政务官嘅训练 ，AO 嘅训练。非常好的一件事。第二他听话，他執行能力不差的，虽然有时就过得火位，但是现在老共的态度是转变了嘛， 零左乜右， 没错，我不需要贯彻執行一国两制给外国看的嘛，也不需要对台湾来讲做示范的嘛，所以呢大家你有没有发觉理工大学这件事你想讲呢，其实就是争相效尤的，即系上有好者咧，就下有咩话？ 下必甚焉， 甚焉啊！同埋做过埋火添。喂，以前我哋做学生会嘅年代，唔系我哋好叻啊！就算咁搞完之后，唉，纪律委员会都唔使去啦，下次唔好啦，开会倾咪得咯。喂，亦都奇怪嘅，你嗰个民主墙系撤咗噶嘛？ 你是不是真的秋后算账啊？嗱，如果你理工大学够吉士嘅，当日你唔好设个民主场咯，啱唔啱啊？我贯彻始终啊嘛。第一，我话唔俾你咁样做，就唔俾你咁做。你吹啊，你吹得我涨啊。OK， 个地方系我嘅 property 嚟嘅，我而家授权学生会去做，我中意你做就做，唔中意俾你做唔做。既然你讲港独嘅，我仲唔借呢个机会你？俾同老共交心交功課，好。第二，咁你就可以做而家嗰啲嘢。我都覺得奇怪嘅，乜學校可以罰社會服務令咁啊？屌，我都係第一次聽喎，大哥。係 啊，好少。 校園 服務令就應該係， 即係喺嗰個校園裏面掃地咁 啊。係啊，嗰類型嘅嘢啦。 抹窗咁啊， 即係 canteen 嗰度捉啲唔俾錢嘅人啊嘛。鍾建華成日講。 喂，好撚無聊喎，仆街真係，真係唔講粗口都唔得。 喂，但係好重要喎呢一樣嘢。 唔係，但係佢而家個問題就係，其實你自從呢一個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五年啦已經係。 嗯。 而家嗰個檢討啊，同埋以後對待咧呢啲咁樣嘅衝擊行為咧，一致嘅做法其實好簡單，就係、是、 零左勿右， 勿零往勿縱。靈往勿縱添啊！甚至乎係 唔可以縱容， 用最 寧願冤枉人， 用最嚴苛嘅手段去對待佢，去處分佢，要造成一個震攝嘅效果啊嘛！ 以儆效尤 係啊！咁你見到阿馮敬恩嗰啲就係啦，係咪？喂，其實講真，你無論阿馮 唔係，所以借曬嚟嘅。所以有時有啲人嗱，我年紀大咗或者人生閲歷多咗少少咧，先至體驗得到咧。最初啲人即係不斷喺度提醒我，叫唔好去得。即係 go too far 啦嚇，去得太盡太激，或者太有新意啦，應該咁講。就係佢驚你咁樣出事。當佢一喐你嘅時候，十居其九嘅人係會借曬皮。其他睇到嘅人更借皮啊！哇，又出事啊！喂，咁我下次我小心啲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嗰啲無論校園嘅問題或者社會嘅問題都好，你咁嘅態度嘅話咧。开头去到好尽，但系两嘢就即系撤退嘅话咧，其实系更加差嘅。从一个长远同老共斗争，同呢一个特区政府嘅斗争嘅角度，嗱，当然我嗰日睇过，我真系好认真都嘥几分钟去睇嗰段片啦。即系嗰个俾人踢出口嗰条僆仔咧，我失不相瞒啊， 何俊添， 唔系佢嘅态度系比较差嘅，但 系 都未至于你系需要踢佢出校咁严重系嘛？喂阿哥。你虽然唔系小学唔系中学，你都应该系有教无类噶系嘛？喂，我哋点解叫惩教处就改名叫 rehabilitation 啊嘛？ 系， 如果冇记错，应该系用呢个英文名噶嘛？ 唔系佢如果唔系，因为佢唔静止啊。我觉得其实点解要处佢极刑咧？咁即系当然除咗系佢自己唔礼貌之外，又话嚟奶共狗之外咧，咁净系以讲奶共狗咧，就唔至于就踢出校嘅。又话你收咗老共钱，又唔至于踢出校。最重要嘅系佢有份贴呢个港独标语啊嘛。其实佢系啦，即系佢系嗰个嚟噶嘛。即系同埋 佢好似系唔知咩学生独立联盟啊，定系嗰啲乜嘢嘅主要组织成员嚟嘅。 港独组织啦，咁其实喺呢一个礼拜，我唔知呢个礼拜礼拜四集会之前唔知两日，即系呢个谭海邦就带埋啲公民团体就去呢个理大嘅时间啦。咁其实喺民主场上面之前咧，就即系发表即系讲话之前咧，其实佢即系佢不断咧，佢都想攞啲即系港独标语咧，就其实同大家企埋一齐嘅，就系何俊谦。咁、 哦、 我谂啦，即系其实嗱，因为成件事咧爆发咗出嚟之后咧，咁你。见到即系呢个东方啦，就喺度幸灾乐祸啦，就喺度话，诶、哎，即系点解？即系你而家你见到即系朱海迪啊嗰啲出嚟搞咗个即系签名运动去撑呢啲理大学生嘅时候咧，咁会有啲即系民主派唔肯签咧，系嘛？即系譬如好似即系呢个民主党唔肯签啊，同埋个别好似工党啊张超雄又唔肯签啊， 张超雄都唔肯签啊？ 唔知佢话忙定乜鬼嘢？总之我睇报道系咁写啦。 张超雄系理大讲师嚟嘅， 签。跟住阿黄碧， 我知啊，钱啊， 阿黄碧云虽然都喺嗰度教书，咁但系其实佢就话啊，咁因为其实佢就话即系民主党已经有咗嗰个声明啦，咁佢就话其实呢啲嘢咧，我哋都唔系太清楚嘅，咁啊，即系有好多嘢咧， 咁又唔系几好，我觉得 应该政府 lobby 晒嘅， 未必一定系 lobby， 我都唔想扣佢呢个帽子啊，龙，我觉得我哋。即而係，我覺得民主黨佢哋唔係幾好啊，或者係阿黃碧雲啊、張超雄啊，喂， 我經常講到口都爛埋，口都臭埋。喂，我即使我唔同意你嗰個理念都好啦， 嗯， 但我都會俾機會你或者鼓勵你發表你意見嘅自由噶嘛。 嗯， 喂，嗰條僆仔，老實講，我如果我係當事人，我都頂佢唔順，即係咁粗俗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喐手腳啊嗰啲係難睇嘅。咁你咪告佢咯，你好似廣大喐馮敬恩咁啊嘛，你又唔敢？你应该告佢啊！你话佢 common 啊收啊嘛，阿边个都讲噶。我嗰日我见到佢个唔知咩校董，我唔记得叫嗰条友叫咩名啦。佢都出嚟讲噶，你应该告佢啊嘛！有乜理由你自己内部嘅惩处去处理呢样嘢？呢个只其一个问题。喂，第二就系如果你民主党又好，张超雄又好，喂，你睇到即使我唔同意呢条僆仔讲关于港独立场都好。但佢真係有權咁樣表達意見喎嘛、嗯？即使佢講啲説話幾難聽，就算講埋粗口問候埋人哋娘親，喂呢、這個唔係太粗口嘅理由嚟㗎係嘛？ 嗯， 喂最多喺佢嘅 transcript 裏面我唔知嚇、 嗯， 因為我冇份啊。喺 transcript 裏面 mark 個 conduct 有冇㗎？大學我唔知道。 冇呢樣嘢㗎。 啊係喎，冇啊，冇有錢，我哋中學有。 即當年浸大內地生佛光街激戰都冇呢單嘢啦，唔係都好似冇件事。 喂，佛光街激戰，你有冇踢佢出校啊？你有冇叫佢做社會服務令啊？ 冇件事好似。 仲係打野戰啊，大哥，我有睇嗰段片啦。啊，幾好嘢喎！你幾嚿撲嘅喎，大佬幾十蚊都慳翻喎，真係百幾蚊開房都慳翻喎，大佬、嗯、真係夠刺激喎，你真係大佬。 但你成件事好得意啊！即係有雖然你話獨派啦，係嘛？即係佢獨派去做呢啲乜嘢，咁啊，即係可能可能咧。 我反轉頭講，獨派自己都應該 restrain 嚇，要 restrain。喂，你要更多群眾去同情你嘅 cause， 你嘅訴求，包括喺呢一次俾校方咁逼迫嘅問題上面，你就唔好借呢個機會去 hijack 個議題啦。因为呢一次你系反对校方嘅无理嘅处分啊嘛， 嗯， 系咪？你大把嘢讲翻去转头啦，你容后再讲你嗰啲港独议题啦，我唔介意你讲港独议题，不过你唔好喺呢一个 occasion 里边啦，因为我哋要联结更多嘅群众去撑你嘅时候，你就唔好攞呢样嘢嚟食住我哋。即系我唔系帮民主党或者帮阿张超雄讲说话，而系在于，喂，唔该你有少少谋略得唔得噶？ 嗯。 喂，你系想个成个社会去反击呢一个紧跟中共路线，包括校方呢样嘢噶嘛？ 嗯、 喂，点解你要加呢加唔加醋加埋啲议题落去咧？屌，大佬！喂，我真系唔好明白、 啊。拆大台嘅后遗症啊嘛，个个觉得系我 high 唔系我去 speed out 我自己嗰、那个立场嘅大局系重要过成个运动嘅大局啊嘛。而、 嗯、 家个个都系咁谂嘅时候，咁其实你见到 喂，但系嗰条僆仔咧，阿何咩啊？ 何俊谦， 其实佢都几惨嘅。佢本来咧，即系我听到佢嗰句说话咧，我都可以即系引证翻系事实嚟嘅。即系佢真系顺顺利利咧，攞到个 master 毕到业之后，走去做护士咧，真系三万几四万蚊人工嘅。 唔止啊 ，master 啊，大佬 唔关事嘅，都系注册护士啫，定、 嗯、 系登记护士，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嗯、 注册护士啫，即系你入到医管局做，而家大镬、啊，一镬即系冇晒啲前途。 嗯、 跟住咧，香港都冇人收你嘅，即系除咗外国嘅啫。 嗯，咁唔知佢 点算啊？即系我都系担心佢，但系我真系提醒，喂。你都系想攞多啲群眾支持啫、 嗯， 你騎劫，你咁樣捆綁，都唔好攞呢一個議題咁敏感啊！ 嗯、 有好多人想撐你，都撐唔落手。嗱，我就冇所謂，不過我都冇用啦。我撐唔撐你？但系即系對嗰啲走喺前線嘅政治人物嚟講，佢無謂俾阿老共捉多佢阿同腳啊嘛、嗯。喂，你去佢嘅集會，佢哋動曬呢啲旗，你都去撐佢，你係咪真係代表認同先？你係老共係咁嘅 logic 噶，因為彎彎地啊嘛，佢自己都係。 嗯 同埋你見到兩會嗰個工作報告講，都暗示咗，喂，今年年底區議會或者出年立法會都有機會大規模 DQ 嗰陣時，喂，其實 即係想繼續選嘅人咧，自然係更加肅沙噶啦。咁你見到可能黃碧雲同埋張超雄都係咁嘅名， 見到即係四， 但張超雄唔選啦， 唔選，唔係佢，即係佢話唔得閒啦，佢唔知佢啦， 佢唔去啫，但係佢有聯署啊嘛。 好，我睇嗱，大家睇翻呢個啦，嗱，即係東方嗰個報道就係咁講啦，即係佢就話啦， 葉建源 係啦，葉建源唔肯簽啦，咁啊張超雄同埋李國麟都話太忙，所以簽唔切，話簽唔切啦，唔知啦，咁啊總之。 使乜签真手亲手签噶？喺佢哋我知道佢哋立法会议员，你唔好呃鬼食豆腐、哦。佢哋有个 WhatsApp group 噶、哦， 系咯。咁 我知道泛民系有个 WhatsApp group 噶，喺嗰度 reply 得噶咯。 咁啊， 唔捻 reply 就当你系噶咯噃，冇理由呢单嘢你唔撑噶哇！ 黄碧云就话，其实冇人知道纪律委员会嘅内容，作为政党好难去介入事件，要尊重翻学校嘅专业判断、哦。佢觉得学校呢个系专业判断，呢、這个我真系奇怪啊！我都觉得 唔系咁，可能佢未攞到 tenure 啫。所以咧，你见到 你唔好咁屈人咧， 唔系啊，即系咁讲嚟啊，制度嘅问题嚟噶嘛。大家好清楚，未攞到 tenure 嘅人就真系好惊大学嘅管理层噶啦。 唔系，即系你大学里边，你话理大入边教嘅学，即系教，即系教授嚟讲，即系教职员里边，只系得一个阿钟健华肯讲嘢啫。即系会系大胆啲讲嘢嘅啫， 投鼠忌器嘛，第一。 其他个个都系即系投鼠忌器。 我最近都知道，例如以前岭南嘅文化研究系咪好出名嘅？ 许宝强嗰啲 系啊，许宝强啊，罗永生啊，啲原来佢班全部撤晒嘅啦。甚至乎咧，佢嗰、那个即系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 咧，都谂住系 cut 嘅。一来即系冇以前嘅最兴旺嘅时候咁多人报名啦，二来就系、是。发觉即系 唔系噶啦，全面读理工科噶啦，系嘛？你搞创新科技啊嘛，系咪？ 唔系呢样嘢， 读呢啲嘢托咩？ 系社运，唔系系呢啲系社运嘅温床嚟噶嘛？正正啊 ，cultural study。 因 为 我记得雨伞运动嘅时候咧，我醒起我一样嘢。我听完嗰个信息之后咧，就系、是、阿爷嘅研判就话咧，中文大学嘅正正系，包括嗰啲讲师在内，岭南嘅文化研究系。包括嗰啲講師同埋學生在內，都係麻煩嘅。 係啊，麻煩呀，其實係即係文科生嗰啲啦， 即係左交， 左交啦， 抗爭派 係啊， 嚇對個政府好 critical 嘅，上至教授，下至學生，全部共嘢一路，一鑊打落去。我最近收到話佢哋陸陸續續排緊隊啦。其實我都知嘅，之前幫我一路 咩陸陸續續排緊隊， 個個冇教啦。 哦 ，OK， 我识嘅起码三四个都冇教啦。 我哋嗰个年代，呢两个地方难入到黐肺噶， 冇教啦，好大镬噶啦，已经 系， 即系话其实老共嘅渗透，佢嘅分化，已经系无孔不入噶啦。即使细成咁嘅一个学系，当佢研判咗，好似当年咁啫嘛，一报一刊两支咪，咁咪喐你咯。好啦，佢研判咗雨傘運動，因為你嗰度製造咗好多人出嚟去反我嘅，咁佢咪喐你咯。正正係我唔知，但我知道文言係咧已經係發生咁嘅情況。咁你睇翻而家理工呢單 case， 我哋回想翻上頭都似嘅噃。喂，佢就係已經校友啫嘛。係咪？喂，老實講，以前呢啲咁嘅民主場校方。都冇眼屎乾淨盲啊嘛，都睇唔到啦。你寫咩關我咩事？除非嗰樣嘢好有傷風化，除非嗰樣嘢好違反即係道德嘅。即係例如假設啦，假設就嚇、是，我整篇嘢係介紹人獸交嘅，咁你拆我都正常啊，大哥。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講下政治理念，有咩問題啊？即使我唔同意都好。都有俾你發表意見嘅時候，同埋你已經授權咗學生去做呢樣嘢噶嘛，負責管理呢樣嘢噶嘛，你點可以突然間收翻嘅咧？好啦，你經過一輪嘅抗爭，俾人哋孖到七彩，你冇所謂噶，你收翻佢。第一，你又可以向阿爺立功；第二，阿爺收到呢個 message 之後，哎，香港人都係始終都係麻麻煩嘅，咁我要諗盡辦法嚟搞啦。好啦，跟住你要玩一下抽頭算帳。 嗯， 哇，佢真係醒喎！即系你睇翻成个事件嘅经过， 嗯， 所以你话有四百友去撑咧，我觉得系正常， 嗯，因为真系太过， 因为太过离谱啊！即系我听完之后，喂，你唔系啊嘛？你话冇一唔搞踢出校嗰个咧，做阿社会服务令咧，即系当系做义工，我估啲人都即系心甘命抵嘅。 停學都好啦，去到喂，但系你嗰个处分系去到一个咧，你系消灭紧佢嘅前途嘅阶段啊嘛。喂，佢真系喂，第一你仲有边间院校有护士系嘅，仲敢收噶？ 嗯， 我真系谂唔到，除咗外国之外，咁你真系送佢一程嘅啫。喂，你系咪咁样教学生噶？喂，你好似佢杀咗人咁，佢做咗强奸犯咁啊，大哥！佢系阻下你啫，系嘛？态度差啲咁多啫，有政治立场啫，咁好正常啊，系嘛？你个学生嚟噶嘛？你唔系想个社会系咁嘅咩？系多元嘅咩？你个校园唔系开放嘅咩？系有唔同声音嘅咩？喂，个问题系咁啊嘛？唉，唔怪得理工啲排名搞咁多年都系，唉，喺世界排名 其实唔关事嘅。你谂翻转头，今次个 真系唔该你做翻工业学院算啦。好似我僆仔个，我早我上一台嘅年代， 净系做工业学院系唔会排名高噶。 唔关排唔排名事，根本问题都话落文革嚟到噶啦嘛。咁文革嚟到，大家系开始有个警惕，咁先至开始讲呢单嘢嘅啫嘛。 而家呢个理工大学换校长啦，系嘛，即系。呢、這個大陸佬啊，叫做滕錦光啊，咁啊滕錦光咧，咁其實佢就據聞話好似話即係咩嘅喎，佢唔係據聞啦，其實佢而家喺呢個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嗰邊咧做校長嘅，其實做咗冇幾耐喎，呢條友係 得唔得㗎？ 咁啊，唔係佢係即係以前喺呢一個雪梨大學，好似唔知喺澳洲裏邊，即係其實係 雪梨大學都幾堅嘅 啊！咁即係呢啲咁樣嘅海歸派啦，咁呢啲嘅海歸派啦，咁、但係佢而家咧就係、是、成為一個唯一嘅 候選人， 咁啊，即係 喂，但係其實我覺得奇怪， 係 即係我覺得老共成個謀略同埋策略咧，控制大學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嚟，咁而控制校長呢個職位咧都係緊要，但係講翻頭先翻轉頭啫，你要香港作為一個你嘅白手套嘅話。其實你應該係揾多啲即係國際嘅學者嚟做你嘅學校嘅管理。 而家係國際，咁但係佢全部都喺大陸出曬，全部大陸。 喂，呢個係令人最擔憂嘅地方喎、啊，因為點解咧？佢控制教育，即係控制意識形態啦，係咪？你控制司法，即係等於控制軍隊一樣啦。 啊 系咪咁几大支柱啫嘛？ 系啊，咁你嗱你即系你广大有张长啦，系嘛？ 跟住再加多一点就系、是，你再补充落去就系、是、所谓嘅控制埋群众。而家佢玩嗰啲即系蓝丝嗰啲炉火纯青噶啦嘛，嚟反击我哋啊嗰啲咁嘢。 同埋而家咧嗱，即系因为滕锦光咧，而家喺边度教咧？唔系佢而家喺大陆呢一个叫做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大家有冇印象啊？ 冇啊。 嗱，因為其實一月嘅時候咧， 華南理工學院我識， 係咪？嗱，但係如果你而家 Google 啊，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你話揾翻呢個南方科技大學咧，就同呢一個紅人啊，三月嘅時候唔係一月嘅時候嗰位紅人啊，叫何建輝啊，其實就係密切嘅關係啦。 咩人嚟㗎？ 何建輝你唔記得啊？ 唔記得啦。 就係搞基因編程啊， 哦、 搞到即係 嗰條契弟啊。 係啊，嗰條契弟啊。 即係人哋串佢話揾你個仔試下嘅，唔制嗰啲。 佢就係喺呢一個南方科技大學裏邊攞分定，然之後自己去研究咁嘅項目。佢爆咗出嚟之後咧，佢自己 upload 上網咧，跟住然之後人民網啦，就然之後就對佢大家讚許㗎嘛。 跟住外國嗰啲學者。揾佢嗰啲咩科學嘅， 系啊，做基因編程 噶 嗱 嘅研討會就走嚟趌佢啊嘛。 嗱， 我記得最發人心聲嘅問題，喂，如果你有個仔，你揾唔揾佢嚟試下？ 係啊，係啊， 因為呢個係 ethics 嘅問題嚟㗎。 呢單嘢咧爆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本身咧就一開始即係呢個黨媒咧係無縫地就即刻咧即係其實係俾咗嗰個即係recognition 佢嘅。咁大問題就係話，喂，犯眾憎之後咧，先至同佢切割啫嘛。 嗯， 咁你谂下啦，呢、這、一个校长，喂嗰阵时其实佢自己系校长啊，呢个滕锦光，你估佢有冇份？即系你估佢有冇喺佢眼皮底下专登容许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喺道德界线里边做啲研究工作，佢有冇指导角色啊？ 唔系，就算你唔知道、啊，你觉得你有冇责任啫？你作为嗰间学校嘅校长、啊，你系有责任噶， 梗系有责任啦。 喂，你嘅咁高级嘅研究员去做一个惊为天人。我用呢个字啦吓，即系比较忠诚啲，惊为天人嘅发明同埋研究。 喺呢间大学有人搞 X-Men，想搞 系咪啊？ 喂，咁你仲揾佢？喂，我唔信喎、啊。如果你真係全球招募大學校長嘅時候，尤其是喺香港咁有錢嘅大學裏面咧，出咁高人工嘅大學裏面咧、嗯，真係啲有撲到人嘅。即係我講全球啊，我唔係就係、是，即係我亦都唔會特別歧視，即係嚟自中國嘅大陸嘅學者或者係即係管理人員。 啊、 但係喂，你係咪冇理由得一個 choice 嘅、啊？ 但佢主理，佢主理期間，喂呢、這個南，即係呢個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就係爆咗何建輝醜聞出嚟啊嘛。 同埋你應該呢咁重要嘅位咧，好多時佢哋都會揾獵頭公司。 啊 ，OK， 即係好似嗰陣時候，話警務處副處長咪走咗去做呢一個嘅專員啊，即係嗰個行做行工量值嗰個審計處嗰、那個係咪啊？冇記錯啊嘛，嗰、那個嗰、那個女、那個女督察啊嘛，我前嗰排都睇佢做訪問。喂，佢都係揾獵頭公司揾佢嘅啫噃。 嗯、 喂，你身为一间香港受资助喺 UGC 旗下嘅大学嘅校长，有乜理由？ 嗯， 你真系去揾校长嘅时候， 有冇轮选委员会噶？ 你唔就算你轮选委员会，你公开招募冇乜人收。喂，其实你系应该要去做呢个全球招募 嘅， 揾 香港 嘅 大学，香港大学冇唔其实好有吸引力嘅。你如果你净系讲嗰个 人工啊， 人工嚟讲， 福利啊。 更正一点，其实佢系副校长，呢、這个谭锦光系南方科技大学嘅副校长，唔系校长。 喂，咁可以坐正啊？ 系 做个副校长，屌、啊、大佬。 咁你而家你系即系？ 唔系你讲紧全球招募呢一样嘢咧？咁、啊、即系最简单噶啦，你掀开本 Econ 同埋 Sir 就大把嗰啲咁嘅，即系招募校长嘅嗰啲咁嘅广告，咁实好话唔好听，实有人 send CV 过嚟嘅。 系 即系。即系而家个状况好明 显，唔系、哦，我觉得你大学咧，即系除咗 economics 之外咧，老实讲，你应该系主动去揾啊嘛。 嗯，系啊， 唔系即系其中一种渠道啫。我讲嘅， 即系你主动揾个 sales 去 sell 啊，就喂你嚟 make applications 啦。等喂你个选择系多啊嘛。 嗯， 即系我先不论，因为我唔识而家你讲嗰个 candidate 啦，我唔敢即系好斩钉截铁评论佢系即系共产党卧底啊，或者系契弟啊，根本冇乜学术水平，我唔敢咁讲，我都唔识南方。即係科技大學，但係個問題係，喂，如果我哋係一個崇優擇優嘅社會，尤其是一個咁重要嘅大學，喺香港得十間八間啫、嗯，大哥，你係咪應該揾個最好嘅人選啊？提升你嘅社會地位啊，唔係個學院嘅地位、嗯、或者學術嗰個水平、啊。 我話揾最佳嘅人選，共產黨認為最啱最啱嘅人選。 喂，咁你咪即係政治蓋過一切咯？ 咁而家係咁樣噶啦。 屌，你真係我揭穿咗啦！ 你諗下啦，即係你呢個香港富裕重任喎、啊，係嘛？你搞大灣區裏邊金融中心喎、啊，咁傻你喎、啊？ 唔係創科中心，咁所以要揾嘅一定係嗰 創科融資中心，又唔係創科中心啊！你搞清楚兩樣嘢嚟㗎。即係你幫手 揾錢翻嚟啊！快 你幫佢 sell， 你幫佢 sell 科創科嘅 project， 佢真係幫佢做嗰啲乜嘢咧？仲要係啊，嗰啲初創企業添啊，大佬最大鑊，最多風險， 最高風險嗰啲 係嘛？即係你幫佢揾錢翻嚟啊！ 即係你幫佢 package 佢，就係、是、finance 係啦， 借又好，做日後呢、這個私募基金嗰啲都好。 但係大陸佬淨係想你幫佢 sell 啫嘛。而未必係想你咧，就幫佢管控風險㗎。 梗唔係啦，個玩法係咁樣嘅。嗱、嗯，你嗰班大陸佬或者軍方咧，咁佢咧就要將佢嘅科技民營化去 sell 出去啊嘛。咁佢咪即係是但揾啲 individual 嗰啲咁嘅科學家走出嚟，然後叫香港政府就攞公帑成立一堆基金出嚟，跟、嗯、住然後俾佢哋走去申請壟斷咗呢筆錢，咁樣走去融資啊，講緊。 OK。唔緊要啦，係啊，總之融資啦，借你嘅 knowledge， 你嘅 network， 你嘅 expertise 走去。 佢要你嘅錢同埋渠道。 係 ，OK， 翻開轉頭翻嚟再搞。 好，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